便可以提前让你感受夏的清凉了。北海是一个浪漫的城市，它并没有海南那么火爆，但是景色绝不打折。沙质细软的银滩铺成了直通大海的走廊，炊烟袅袅的海色令人远离尘世。梦幻如画的景致，自然淳朴的风情，使之成为了时下最热门的广西旅游胜地。而这里呢，不仅有纯净的海景，还有中西合璧的骑楼式建筑，浓郁的越南式风情以及海滩渔港，形成了小镇独特的魅力。海南的三亚可以说是一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，上帝把最宜人的气候、最清新的空气、最和煦的阳光、最湛蓝的海水以及最温柔的沙滩、最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、最美味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海滨之城。在这里还有什么是没有的呢？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舒展身心，尽情地在山林之间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无论是与那片汪洋零距离的接触，还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让阳光亲吻你的肌肤，听海的声音，都是那么的惬意，那么的舒适。 Crossroads one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的话题呢，是要在冬季带领大家体验不一样的旅行，感受不一样的冬季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温州的南鹿岛，在这里你可以另辟蹊径，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迷你小岛。这里的自然景色纯净而又美丽，没有任何的杂质，仿佛进入了一片纯蓝色的天地。在这个处处是渗透着蓝色的海外仙山之上，我们似乎什么事情都不用去做，只要放开自己的心灵与身体，尽情地享受这无垠的蓝色，谈一场永恒的恋爱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福建的霞浦。霞浦最为迷人的便是它的滩涂了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摄影爱好者前去霞浦捕捉美好的瞬间。潮汐之间滩涂裸露，霞浦每个季节的滩涂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风韵和景致，而秋天的霞浦尤其让人喜欢，天空变幻无常，滩涂天光云影，狭长斑驳的滩涂之上，三三两两散布着的竹房、竹篙，还有浮筒和渔具等器物，与周围的自然美景相互交汇融合，形成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在北方隆冬时节，霞浦刚好是它的金色秋季，所以这个时候去广东旅行，既气候温和，而且呢还能看到别样景致。如果想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去感受不同的景色，还可以去浙江洪峰古道，现在的那里也是深秋季节。每当深秋时分，万物萧索之际，文城的山岭上却因洪峰的点缀而显得富有勃勃生机。但见古道与红叶相映，霜叶与秋絮翩飞，沧桑中透着几点浪漫，热烈中带着些许的寂寞，引得无数男男女女寄情相思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谁说隆冬时节都是雪花纷飞呢？在中国的这片广袤的大地上，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它不同的冬季。那么想在冬季改变你的观念的话，跟随我的脚步去感受不同地方的不同色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安徽的塔川。塔川现在的季节应该是它的深秋。塔川的秋不太热烈，但是不聒不燥，美得刚刚好。白墙黑瓦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薄雾缭绕其中，将洞洞小屋 与艳丽的塔川秋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，这便是塔川的秋。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你不容错过这里的景致，而这里的景致一定要用柔光拍摄，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的水墨画卷。冬季想感受真正的雪景，也不是所有的北方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比如说在中国的中原地区，虽然我们的冬天也很冷，也会达到零下几度，但是我们的雪真的是少得太可怜了。如果在冬季你想感受那种真的冰天雪地的感觉，那么我推荐你买上一件加厚羽绒服，去往祖国的大东北。比如说黑龙江的雪乡，其实呢在黄河以北这一边，人们对雪并不是陌生的，但是要是想更多的亲近雪，更极致的玩雪，更想融洽的与雪分享美丽的话，那么当属雪乡为最了。中国的雪乡仿佛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，漫步雪乡仿佛置身于绿野仙踪里北风女神的宫殿当中，被雪公主的巧手做成的冰清玉洁的雕塑在这里随处可见。说这里是一座天然而成的雪宝城一点儿也不过分，所有的屋子顶上都是圆滚滚的白色，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棉花糖一般的雪宝。这里的雪是受保护的，这里的雪是不可以被打扫的，这里的雪就是景致，这里的雪便是特色。屋顶上的雪自然堆积，除了屋顶上，所有的能够顶着雪的小物件上面最终都有一个白白的圆色小脑袋。这样的雪盖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因为白天日光强烈，有的时候雪的边缘会稍作融化，而到了夜晚呢又会冻回去，甚至是在晚上还有降雪，一层一层堆积下来，边缘变得圆润，而顶上呢却越积越厚，仿佛就是一个小蘑菇盖，而这些蘑菇盖都是白色的，该是一幅怎样美好的画面呢？ 经被你暂时借给谁？发现在静静的躺在我的衣柜，点燃了静静的躺在我的衣柜。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在隆冬时节感受祖国各地不一样的冬日景象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往吉林的雾凇岛，在冬日的北国吉林，雪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在蓝天与绚烂的阳光的照射下，耀眼的洁白此起彼伏，让人陶醉其中。松花江两岸树茂枝繁，冬日里不动的江水腾起来的水雾遇到寒冷的空气，在树上凝结成为了霜花，这便形成了神奇的雾凇景象。夏日的树木生机盎然，满眼葱茏，而冬季这里变成了白雪的世界，银色的树木枝繁茂盛之间开满了霜花，这样的景象是不是只有在冰雪童话故事当中才能够看得见呢？沿着松花江的堤岸望去，松柳凝霜挂雪，披玉带银，如朵朵白云排排雪浪，十分壮观。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余晖尽洒，本就结晶的雾凇上面镶上了一层金边，如果时间可以定格，希望这里便是永恒。当我们国家最南端的朋友们还在晒着日光浴，在撒网捕鱼，穿着 T 恤逛街的时候，那么在北方最北的地方，也就是漠河村，这里已经成了极地的一个代名词了。漠河其实没有什么最适合游玩的时间，因为它一年四季皆有美景，不过我相信冬季是最具代表性的，因为冬季的漠河是冰雪的天地。北极村茫茫白雪，漠河县有冰灯，有雪雕展，还有马拉爬犁，别有风情。北极村的冬天漫长而又寒冷，白天短，夜间长，当地人称之为黑昼。这里呢，也是中国唯一可以观测得到极光和极昼现象的地方。从祖国的南端走到最北端，你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化，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所跨纬度之大。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当中，无疑你是幸运的，不用出国，没有语言的障碍，但是你却可以感受得到不同的景致、不同的风情、不同的文化。在同样的隆冬时节，让我们一起去选择一份你想要的